北京时间22:00。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郭静，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 最新资讯， 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欢迎收听车闻天下。日前保时捷官网公布了新款718车型的售价，新车提供包含两款 GTS 车型之内的六款车型，售价区间为59.3万元至97.8万元。本次新增的718 Cayman GTS 和718 Boxster GTS 是产品的一大亮点，这两款车型继承了很多 GTS 车型的专属元素。动力部分， GTS 车型搭载升级后的 2.5T 水平对置四缸发动机，最大功率达到365马力，峰值扭矩430牛米，传动系统匹配的是6速手动或7速 PDK 双离合变速箱。新车0到100公里的加速时间为4.1秒，最高车速可以达到290公里每小时。新车还配备了主动悬架系统、保时捷扭矩分配系统以及后桥机械式差速器。日前外媒报道称，全球知名的整车设计以及零部件供应商麦格纳公司表示，该公司在2018年将新增加1亿美元的研发基金用于深度电动化以及自动驾驶技术的开发，未来两年时间还将继续追加2亿美元，其中固态激光雷达系统是其关键的新技术产品。另外在整车技术方面，已经在麦格纳泰尔的奥地利工厂正式投产，同时麦格纳也正在为中国北汽集团开发新一代的电动车架构，以在中国市场推出新的车型。 左挑右选，不如专家评点；犹豫不决，就请达人解决。根据你的购车梦想，打造你的选车规划，私车定制，按需挑选，权威专家为你量身定制。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是一水。 今天私车定制，我们来帮大家伙来选择一些车型。前一段时间有听众朋友问啊，说这个想选几台质保长一点的车，然后呢也没给我们价位。 这个点尤为 特别， 尤为个性啊， 是吧？因为现在质保其实挺长时间没有人拿出来说事儿了， 对， 说的也不多了。但是既然大家有人问呢，今天就帮大家来选几款超长质保的车型。但是同时呢，也跟大家伙来说，如果说您在选车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平台来向我们询问。微信搜索"快车道"，然后找到"快车道 Family"， 是一个白色图标，里边写着这个快车道，是吧？找到我们就行了，然后给我们发送微信就可以了。其实提到质保这事儿，好像大家现在议论的少，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大家换车频率比较高，是吗？ 质保在原先就是咱们国家没有推出这个汽车三包政策这个强制法规的时候，实际上还真的是大家议论比较多的。因为有的厂家给的是2年4万，这是我知道比较抠的。你比如说这个东风标致的206，2年4万公里， 多一公里没有， 多一毛钱都不给你。然后它的这个一些这个零件的这个损坏几率是在2年4万公里之外的第一天或者第一公里，真的这个品控的问题。尤其这个东标，我一直是开了20万公里的这个车，所以我太 阴谋论的问一个问题嘛，是故意的吗？ 是的， 就是你觉得有可能是？ 是的， 他们完全有，我觉得有能力。 每一个零件都有自己的叫衰减期。就跟咱们说那个每一个化学成分会有自己的半衰期是一个道理。 但是六万就开始衰减，而且会出现故障，这事儿就是不太好。 有的是2年4万，它标定的就是这个零件可能就是损耗到4万公里的时候可能会出现问题。 那是不是这个零件的采购价格要比？ 那就是按照4万公里和按照6万公里以及按照10万公里采购价格肯定是不一样的。是的。明白了吧？所以大家，基本上看一些现在基本上传统的啊，就是咱们说这个比较这个靠谱的都是3年10万， 对吧？ 或者是 这是 也有的比较极端一点的5年10万，6年18万，然后还有终身的，是吧？像这种质保跟这个保修，大家可能在这个字面上和实际的这个意义上面，大家得分清楚了，就是。 保修是保你去修，但是质保这个就是你可以不修，直接换，免费直接换。 嗯， 所以一个是你要花钱修，是保你花钱修。 其实国家的这个强制标准是 两年六万， 三年吧。 那个是三包政策是2年6万，然后三包政策是3年6万。 哦，就是这3年6万里边是包修的，最底线是包修的是吗？ 对，最底线是包修的 啊、哦。然后厂家有时候会按照这个具体执行方面看，实在不行修不了就帮你换。当然啊，今天节目咱们还是说回来说这个超长质保车型，咱们这个价位啊，从低到高依次排开。首先跟大家说一款亲民一点的吧， 嗯， 东风风行景逸的 X5。 哎 哎，7万。 这款车型是潘玮柏潘帅代言的那个 是吧？ 啊。是吧， 是谁抢走了我的，我对代言人不太关注、哦、 好像是 赫尔要来的话应该知道。 对对对， 首先啊，我把价跟大家说一下，79,900到138,800，目前呢、哎、终端优惠不等，全国各地都有。优势是在于它的保修政策是8年或16万公里、嗯，哪个先到哪个先为准。 没错，当然啊，咱们说的这个8年16万或者5年10万都是有一个货啊、嗯、就是你先到八年或者你先开到16万，这个质保政策或者说保修政策就自动没有了，就是大家一定要是明白这一点。可以说东风景逸的 X5 目前来讲，它在这个咱们每周六所做的那什么 SUV 的这个销量排行榜当中，它并不是能够排在前10的这么一个车型 啊哈， 但是不太妨碍说这是一款说第一价格相对来说便宜，然后第二配置相对来说比较高，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大家在选车的时候往往可能会忽视掉的，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主说的这个保修跟质保的这个政策到底年限长不长，这公里数长不长。实际上这是不管你换不换车，我觉得对于每一位车主来讲，你用这款车型哪怕你是买了一个二手车还在保期间，你会觉得这款车很踏实。 嗯，当然啊，这个保二手车在不在保，这还得看一下各个厂家的这个相应的政策，但一般这个保修还 保修肯定 是可以， 是跟着的，是跟着的、嗯、 对。有的时候咱们很多人会问我说，买一台自主品牌最担心的是什么，我有人就说那我担心它要坏，爱坏的话，那现在有一个超长质保，我相信大家在选车的时候可以给自己吃一剂定心丸嘛。 对，没错。然后再看这个 X5 呢，景逸 X5 我觉得配置刚才也说了还算比较丰富的，你比如说它这个整个的什么定速巡航啊，倒车影像啊、嗯、泊车雷达呀、 啊、车身稳定啊、 车身稳定啊，包括这个什么电动，各种电动后视镜、电动操纵啊之类的。我觉得其实对于现在城市来讲，尤其是几万块钱的这个自主品牌来说的话、嗯、你没有这样的配置，那可能你就不太好意思说这个往消费者的这个面前去摆。 嗯， 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就是自主品牌还是在走一些我们说是相对来说比较亲民的价位，但是它的配置会很高的这么一个路线。 对，反正价格还不太贵，东风风行景逸的 X5， 然后您要是有选车需求的话，在这个价位区间你可以看一下，超长质保啊，8年或16万公里。 没错。 好，这台车先跟大家说到这儿，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关注超长质保的车型。 不如专家评点。犹豫不决，就请达人解决。根据你的购车梦想，打造你的选车规划，私车定制，按需挑选，权威专家为你量身定制。 快车道，欢迎回来。今天私车定制跟大家说一些超长质保的车型，然后还是那句话啊，您有关于选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微信向我们询问，微信搜索快车道，然后找到快车道 family 就可以了。接下来跟大家说一款插电混合动力车型， 这个是价格相对来说是稍微贵一些的， 厂家指导价高，那么但是各地的一些金融这个补贴的政策，不，那叫 这个新能源补贴政策， 新能源补贴政策不等， 对， 所以说价格还会拉下来一些，但优势呢就是在于它的超长质保了。先把这台车跟大家说一下，比亚迪的秦， 秦马上也是要出这个叫秦 Pro。它是完完全全的一台这个新车，但现在咱们大家市面上可以买到的秦应该是秦300或者秦400。 哦，秦 Pro 应该跟那个宋 MAX 的感觉差不多。 哎，没错没错，用了全新的这个叫 Dragon Face， 就是那个、 龙前脸， 龙前脸那么一个感觉，确实在设计感上我觉得是不错的，是不错的，比原来的这个秦好看多了。 其实原来的秦综合来讲也还挺可圈可点了，但是我们还得说新的还是更好看， 那肯定的、哦、然后在秦的这个车型里边，第一个是因为它是标榜的叫什么运动新能源车嘛，所以第一个是加速快，对吧？如果你要买纯电的话，相对来说那个可能更那什么，就更环保或者更暴躁一些，因为它这个加速确实是挺厉害的。然后如果说是混合动力来讲的话，或者那个再加上这个燃油机来讲的话，它是配的那个 1.5T 的发动机，然后配了一台电动机，然后整个那种感觉呢，就是秦这款车型确实在一些尤其是电动车啊上牌政策有优惠的时候，那样的这个城市肯定会更受消费者所欢迎， 像上海是吧？ 对，上海这样的城市，那它的保修政策呢是6年或者150,000公里，那这基本上也是可以涵盖到了，怎么讲，就是整个的这个用车的这个范围当中。 其实是这样的，我觉得现在买这个插电混合动力车型的朋友可能会在5-6年后面临去换车的另外一个情况。就我举例啊，说上海说现在因为这个插电混合动力车型还能给这个号牌嘛，对吧？但是我觉得如果真到所谓的6年这个年头上，咱们可能更新一批的插电混合动力车型或者是更新一批的纯电动车型就会映入我们的生活当中。 咱们别说是有新的产品出来，产品肯定会出新的这个车型出来，因为咱们老说每一个厂家在出一台这个车型的时候，过了5-6年必然是它的这个换车的这个就必然是换代的这个时间，所以车肯定是有，产品肯定是有，但是它的这个政策如何改变，咱们现在在5-6年之后你是想象不到的。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就是至少我们现在买到这台车型6年或者150,000公里，我觉得 在主流的换车条件下，应该你不用担心自己的车， 对，你不会担心自己的车会出现问题没人管， 电池你也不用担心， 电池也不用担心。 所以说比亚迪啊，大厂，我觉得这台车也可以关注一下，条件我还是限定于我觉得在有一些限牌城市。那么普通朋友们，您要是喜欢这种插电混合动力车型给您带来的这种加速的快感，或者是您有自己的固定车位，那么上下班您真的能够省油，而且路程相对由您觉得合理的话，您可以选择像秦这样的车型。 对，然后下一个跟大家推荐的车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是很环保的一台车辆，而且要比这个刚才所跟大家提到的这个比亚迪秦，在品牌上啊，在一些质感上啊，或者说在一些别人看你的这个眼光上会有更高的这个表现力的一款车。 就这台车你知道给我一个什么感觉吗？就是我觉得其实它并不一定非得说非要多省油， 那是哦，我明白你的感 觉，并不是说非要多省油， 但是它确实是一台让你省油的车 啊，它很省。但是有的我发现有的人买 车，你开的不省是你的问题， 不是这事儿，不是跟我有关。我说很多我身边有的女生买这台车之后，你知道吗？她跟我说我相中这台车并不是因为我觉得它省油， 是因为外观之类的， 就我觉得它外观好看，而且我省心 哦。 所以说有一部分原因就应该说是整个雷克萨斯车系的一个优势了。 这就是雷克萨斯的 整个的一个保修政策，尤其是它的混合动力车型。 对， 我们接下来说的这款车就是雷克萨斯的整个的混合动力车型里面最便宜的雷克萨斯 CT 系列。 嗯 ，CT 系列就算它最便宜，但是也要比刚才咱们所提到两台车要贵。 是， 它的最便宜的车是22万9千，然后最贵的车是到了34万8千。 嗯哼， 所以说，但是 CT 200H 这款车，大家基本上不会买34万多的这个车。 对，多半都停留在20多万的价钱。 对，22万就是低配的22万9，可能到27万左右，差不多了。就这样的这个车款就可以分出来。那么基础的这个保修政策呢，应该是6年或者18万公里。 嗯嗯， 所以就是雷克萨斯一直以来是汽油机，就是内燃机车，跟这个混合动力车型它的这个保修政策是不太一样的，就是。混合动力车型一定要比传统的汽油车的这个保修 质保要长， 要长 啊！ 而且它在同质保的这个期限之内，它是提供了这个免费保养。 你知道吗？就我，因为我前两天不是正好去太原出差嘛， 嗯， 然后正好是太原的我的那位搭档，他就是雷克萨斯的车型 啊、哦。 他说他每次去4S店的时候，销售顾问见到他都非常开心。 啊，你又回来了。 就是欢迎，因为他欢迎你回来。 哦哦， 他你来了之后一定是有事儿，要不然你不可能专门跑一趟。他欢迎你回来，然后也可以跟你聊一聊，包括看你的车怎么样啊，帮你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 嗯， 而最重要的是，我去了之后我不用掏钱，这事儿很开心。他第一他愿意帮你解决问题，第二你基本不用掏钱。 嗯嗯， 所以说就这样就造成了很多的朋友们，如果真没事的话，还愿意回4S店看一看，导致雷克萨斯保养的时候那个整个的这个工作的氛围和气氛就特别融洽。不像有的4S店去了之后，我这能不做吗？你这怎么这么贵？ 啊、 去了雷克萨斯啊，那行吧，我不好意思不掏钱了，我不行， 我加几个项目是吧？嗯， 就这 做一个全套的、 感觉完全不一样。 是，明白。 所以说，就从车主的实际的角度，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嗯，尤其是像雷克萨斯这样的品牌呢，它可能就会存在出一个待会儿跟大家说的另外一个话题 啊， 就是你的这个超长质保跟这个所谓的免费质保，以及你的超长质保跟所谓的这个终身质保，实际上现在在很多的品牌当中还会有这样的差别。嗯， 对，反正今天前半段的节目我们跟大家说了几款超长质保的车型，那么涵盖价格区间从7-8万块钱 到34万了，一直到34万了。 所以说您要是关注超长质保和省心的话，我觉得这几个品牌您可以关注。那我们一会儿呢想跟大家聊聊这关于质保这个话题，因为现在目前市场上还有很多车型会说一个叫终身质保。 对， 那么这个终身质保您怎么用，用都用不上呢，我们跟您说到吧，您也了解一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您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主播文轩，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哦，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快车道欢迎回来啊！今天说质保、那些车啊，刚才说了超长质保的一些车， 对， 接下来说说更长质保的车， 还是以这个雷克萨斯来引入。就是刚才洪城也提到了，像我们太原台的这个朋友，他可能开了一辆这个 CT， 然后他在 他是 ES 啊，他是 ES 啊，更贵， 是 混动吗？ 不是混动 啊，那 就普通车型都 汽油版的，相对来讲的话，就是你仅仅是享受到了雷克萨斯最基础的一个服务， 那他都挺满意了。 然后有了一个叫免费的保养，虽然大家可能会说，你看羊毛出在羊身上吧，你那个雷克萨斯的 ES 相对来讲的话，它的价格可能比这个其他的进口的 B 级车可能要稍微再贵那么1-2万，你把这个整个钱都赚回去了。 但我跟你讲，那姑娘跟我说了一句话，就是从不同的车上面下来的感觉和气场就是不一样。她跟我说什么？我看着内饰我就相中了这个棕色了，就是好看，质感就是好。 明白。既然他是基本上选雷克萨斯的人可能都会这么想， 要品质，真的是要品质， 这个品质。然后现在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现在市面上啊还有很多的这个车型，它给出了一个叫什么终身免费质保的这么一个概念。你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咱们跟大家说的那个宝沃 BX6， 对，像 BX6 啊，还有那个BX7 BX5， 对， 都是终身质保。 宝沃的车型都有终身质保的这么个， 但它里边可能会分是首任的车主终身质保，还是这个跟着车辆的终身质保。 对，宝沃一般现在的终身质保多半都是跟首任车主走。 是的， 哦， 现在超长质保可能会根据你二手车，如果你都去 4S 店保养的话，可能还会去享受这个质保，但是你要是想说终身质保的话，大家就想吧，还是首任车主，所以二手车想就是基本享受不到这个待遇的。 对，这也就是把这个问题可以倒回到咱们第一个阶段第一个时间段跟大家聊的，就是你在买二手车的时候，如果说有了所谓的这个终身质保之后，那可能你享受不到，但是你的保修政策是可以享受到的。 所以说呢，就是大家要是买终身质保的车型，多少自己心里应该有点数。然后前一段时间吧，应该说上半年的时候，长安的 CS75 召回了一些 1.5T 的车型。然后挺有趣的是，他们将针对召回的这部分车型，将使以终身质保的这样的后续的服务。我觉得这也是目前厂商在安抚客户的这个行为上也算做出了一些新的方式吧，因为以前没有这么多说到。 其实也就是想到了，你看他是给了这个长安这样的车型 1.5T 这样的车型一个终身质保的一个服务，那这个服务到底是我现任的车主可以享受，还是我之后把这个车卖了之后车主还可以享受？ 它是召回范围内的车型 啊，就是跟车不跟人。 对 啊，那我觉得这一点来讲的话还是 OK 的。 其实我看到这事儿的时候，我想到了是 CRV， 虽然它现在还在停售，召回的这个风波现在也等于说刚开始在执行。 对， 然后帮大家清洗、 CRV 是 什么？ 给500块钱代金券 啊？不是给那个什么，然后那个发动机清洗剂吗？ 就是给500块钱代金券， 换机油，然后升级一些。 反正基本上。我们也是想到了，就是你不管是终身质保不终身质保吧，如果说咱们现在这个话题如果是存在到了一些叫有问题的这个车型上，你将来这个二手车的这个残值率那可能就说的就比较远了啊。这整个这个话题肯定就更延续一些了。 我还倒挺替 CRV 的车型的车主们捏把汗的。这事儿 这么说吧，就是东三省，就是相对来讲天气比较冷的这个地区的朋友们，现在还是尽量削杯的， 不要 小心一些、 这个， 小心一些。 对， 其他的就是再往南一些，就是天气不是那么冷的这个地区的朋友们，其实对于 CRV 1.5T， 尤其是 1.5T 这个后续车型再出来之后，我觉得大家可以去选择。 我跟你讲啊，其实挺烦的，在东北挺烦的，这机油增高得有它吧，机油乳化也肯定得有它。然后还有一个，就当年，那个就是在东北 CVT 变速箱有的时候都不好使，就是 就因为冷嘛， 它冷，然后因为热车，你这个发动变速箱油它一直把我热不起来啊， 对， 所以它就不升档，它就维持低转速，保证尽可能的保证变速箱的安全，所以就导致很多麻烦事儿。哎呀，有的时候东北选车挺麻烦的哈，东北的朋友们，你要是。跟我有感同身受的一些这样的事儿，您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跟我讨论啊，微信搜索快车道，然后找到快车道 family 就可以了。好，希望今天我们的这几台超长质保的车型能在您选车的时候给您一些帮助。那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拜拜。 世界漆黑，其实我很美，在爱情里面进退，最多被消费，无关同样的是非，又怎么不对，无所谓。如果像你一样总有人赞美，围绕着我的卑微，也许能消退，其实我并不在意，有很多机会像巨人一样的无畏，放纵我心里的鬼，可是我不对，丑八怪水，有人丢掉称谓，什么也不会，只要你足够虚伪，就不怕魔鬼，对不对？